我孤影，他把笔纸一张扎在手，背水为鱼，覆水人皆杀走鱼同游，大走几三里金。那良心狠，他做那何不相认？明争暗斗不成人，到底哪个是爱，哪个隐？让我们仔仔细细来说分明。 今家是举个例哈。上海法院对100,000块遗产也开庭审判着。昨日接到法院里的通知，通知财产户和金彩萍来谈话。该说的说，接电话下来，秦玉珍有一个爷女叫秦芳芳，辣辣43的辰光，就勾结拨了里的姑母秦玉珍家，共同生活只有5年。辣辣60年，秦玉珍过世之后，里孤苦伶仃，500人照顾，所以神就回答之长着去。根据婚姻法而设立，爷女的亲生子女享受同等权利，所以秦芳芳是隔壁遗产合法的继承人。财产户他是金彩萍听见，可是歪打脸的了，贴到了不下个位。这两个人虽然说是亲舅，就说本来三个私有高呀，但是现在为止100,000块洋钿，但反而团结起来共同对额着。你说心里想还有一把手盘了还，晓得吧？搿张爷女的笔据辣辣60岁的手里向，搿个60岁辣辣半个的门前已经被你拉扯过来着。搭你讲啥个呀？你拿搿张笔据嘛卖拨你，代价是10,000块。只要你不做半点子，拿搿张笔据拿了，搿么呢？搿场官司你是翻得出来的。不过60岁的人门槛就好进得来。真家与那的子娘三个彪子的泥巴是干急急活个呀，他就秦芳芳肯吃了200,000块，那口里马家水会得带过去的。哎，这个事情那还弄法呢？眼睛们这个情况与两句闲话还讲，真家绝世你从情况不灭。所以个金彩萍即是急得来各位去佛法，先交去送急诊。谁猜过那么这样好了，怪他自五早我们家一牙天牙很困扰。天蒙蒙亮，眼睛起身在，师傅鸡蛋不来得及吃，脑子里勾点心，大致的事物，心急慌忙赶到法院门口来等个60岁。现在一面忙一面吃，60岁们分见面，搿点面白鸡蛋干都吃得了，粗方不多了孩子呀。阿姐呀。 金彩萍娘带头机关的俺给害了这样的浪向，搿只手头是那胸口的路，平常辰光东追西追的路，该还加地通。今朝一个当中队等下来，加上各位去爆发，搿人已经推迟下来个这样。 阿姐呀，阿姐呀，你还是困着个？ 说得出眼死个嘞，100,000块性命皆关，困得着个？ 阿姐呀。你那啥子啦？哦哟，阿姐啊，看上去今朝搿场官司嘛，被呀死脱子了，完结个走啊！哦哟，阿姐啊，那个药呢？药也倒出来了。 金彩萍眼睛辣板里向拿出来一张药瓶，头面盖头捏得紧不够呀，一时间辣么想都不开， 眼睛牵过来，到底盖头开开，随了水心里向带着一把药，30滴么丧失的，三个菜肉头上还一把药。收过来嘛，阿姐啊，来来来，快点吃下去呢。 金彩萍可不吃这还是野贼，自家一头布鸭吃子下去，用不着等待开庭的这样，马上还到尼龙王家去拜的还是问。眼睛脑子两里牙偏过来，嘴里向一塞，侍龙拿起来，哈子一口拿个牙一直下去。 哎，妹妹啊， 那 把奶袋里向去收一些。 Okay. 娘我们休息休息了再说啊。 好的，那么你追孩子啊。菜篮子里进大门，哎，里向只客厅的来的个头， 中有只花台，两旁边有几只来的呢。现在娘的身体受不了我来嘛，阿姐呀、啊， 哎， 你俩高头三公气候等来不是个？不晓得个律师弟阿来了不来我？ 今朝开庭，警方方要出场，为此要证明自家呀，女婿们们一定要去弄个律师弟偷得来管。 根本至少昨日子到谁带着上海子了？ 哎， 上来不带我屋里向来一趟呢？老婆打着电话来通啥气门？哈乖！ 哎呀，妹妹啊， 哎、 妹夫要忘记他娘。 那 邢芳芳的这些酒店还是李爷家生意啊？ 嗯， 你晓得罗叔叔举足轻重是个眼睛人呀，所以母王定来老师家们不离可惜个这样。这个一来嘛，谁不能来当你通气子喂？ 大名的邢芳芳，三哥把你随时又告呢。这些对于今天的种事体嘛，阿姐啊， 哎， 打出辰光的水袋子一拉地呀，努力配出来，望着王府岗里一抬头嘛，先凡事大节奏啊。 嘿，还要挂在侬这个戏剧呀？搿里向个头面男呢，阿是啦，有本事嘛自家演，不本事嘛像我们这个老的。 哦哟，还在还在，还是刚刚眼睛们这个事体吧。今天个大官司，再是打得赢打不赢，我一点就话都唔不了海呀。不瞒你讲，我们心里向三个送着点东西个，七上不下呀。 哎呀，今天个问题关键了，让老师先生了呀、 嗯， 妹妹啊。 哎， 我跟你两个的个命运是 哪哈家？ 哎 呦，阿姐呀，你快点说呀。 哎，谁要看个女人还有良心子喂？ 立着两高头，侬希望寄脱了老师弟身浪向。那些这个情况已经起至根本的变化。老师弟偶当中遇见侬搿笔遗产得知过来的，搿个女人非是等闲之辈，好有舌头结棍个。介绍部分的地头，阿拉上海，侬搿张笔据马不知金彩兵打地产户，为得上诉，哎，不利发言。就是自家儿子大刚是吃的情报放了老代理的，而且个人已经达至相当深的程度，马上当机立断改变主意，谁对邢芳芳讲，你要偷回搿张笔据可以个，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马上带你儿子去登记，结婚证据是到我手里，想答应搿场官司摆辣我身浪，那是不得了噻。一是暗功，一是暗功，非但与中宫门外高位与苍宫，搿把大石头是三面框。哎，就说现在呀，居然被你大胆子目的，阻止邢芳芳的阿婆辣海子。昨日子的陪子邢芳芳到上海来，还怪在儿子亲自家一道陪得来。沈荣家就是对大家说，现在的芳芳身高不相长，比十三级干部还要重一，后妈不能给办脱一根杆，要寸步不离半步海里。今朝一听着三高头马正发油而来，现在走一个弯，哎，就像看见芳芳脚步放慢，好像有闲话要跟儿子讲。老师弟说着高跨脚步马正前头追，像什个？娘，我先到发油里来望望看。两个女人不知俺来了，假使来，我也慢慢叫进去讲。见子面总归该讲个呀，那么等些法庭上总归要排队个咯。这些人光谁不破绽，这该子法官的命公事公办，谁不过三七年一子，现在么心两三接错，所以最大该的法院门口贴门跟谁搁在头戴着里下一头， 谁拆乎眼睛就好记得嘞，你对自家一头嘛已经被你看见了孩子呀，哎，阿姐呀， 哈，说已经看见的，那是叔叔俩来不及走啊，嗯，不来发硬硬头皮搭在里下。 哎呀，妹妹呀、 啊，那啥来着？ 哎呀，你来得谁来着呀？ 哦， 这种光景嘛，谁胆子给的？哎呀，现在天地中啊，看个不得。阿姐 啊， 你两个多钟头等着我来着。 哎呀，三个啥单位？ 我单位还了呀？喏，你个阿姐啊，嘛手头有几桌热乎？ 奶奶， 我老发狗胃气呀！啊，这一面忙来买，一面了啦。哎呀喂， 哎呀呀，妹妹啊， 哎， 听着呢，李亮上海，我是我心里难过嘞，总不脾气。 真的， 哎呀，阿弟呀、 啊，妹妹啊， 那哪能叫呢？ 你十五年， 阿哥有个， 你啥辰光带上海来的家？ 十年前来的呀。 怎么上了不是带你屋里来呢？ 哎呀，阿弟呀、啊，我是十分吃个苦。 哪了？ 手上还没办车呀。 哦。 刚你那部车子嘛，铁路不十三，像老太爷那个。慢腾腾，慢腾腾， 而且他发起车兵咕哩哩咕哩哩，我是心狠刁来割了那个电话啊！你晓得个呀，我有晕车毛病的呀，一直一来骨头在手足嘞，一到上海就崴足了嘛，哪能再来可能都能？ 哦，是这个道理了。 这么事情妹子啊， 啊， 你今这一股子来个了，还是那个小舅子一带来个家？ 小舅子？ 嗯， 阿弟呀。我一分两个小四娘嘛，得来啥小猪的呢？ 哎呀，那我心慌慌喂！ 啊，那我慌 慌， 一道来个呀！我哩是一条路个。 哎呀，是这妹子 啊！ 来到你们哪里店了不叫？应该两店了不喂？ 耶，那这样呢？该到上海了，我要到上海了，还是一条路 的。不要来点忘记他娘！来到你俩高头嘛，应该是一条路喂。 好的，阿弟呀，不过男人我了该，才是一条路个。 哎呀，那个我啥个意思讲？ 哎呀，早一点嘛，咱要到后庄上开个呀。 哎呀，手得路得起， 看那自个哇，一条路是啊，一条路高登个铁环不是么？摸不上路的。 还在还在还在个，总是几天几缸里在。搿么是弟妹子啊？ 啊， 你今朝哪会得打顶方方一头来个呢？ 哎，阿弟呀，十来五开么方方个小四娘，真正是作孽狗。给奴才子打通知什么急嘞？心里乱来落落三天的。给来寻我的呀，给我的阿姨呀、啊，我公园里面时常开个，法院里头分开个个。那想呢，我十三辰光到上海来嘛，是恁阿姨领我上来个。今三个当口，我里妈死特子五百人收留我嘛，晚上说也是恁阿姨送我回来个。十多年当中，七万只衣裳都是进入到五线终点，三是恁阿姨帮我个忙个呀。我个一本账，那心里再再挺爽的。当你们都讲呢，我将必须扛到子今朝，所以了，连桩事体嘛，非要恁阿姨陪我一道上开个，那就晓得个呀。我里个人妈用个呀，菩萨心肠呀。听自个个两上海，我是我心里难过嘞，总是在。我想到我的阿姐临死辰光带我说个，要照顾芳芳，照顾芳芳。我吃做饭个呀，总要搞点道理个喽。所以了，还不在明白吗？跟该上来再玩， 今天我就没面对福林了还玩。 要是弄进菜品上当了，阿姐、啊，你这个， 哎呀呀，是的妹子啊，这样说起来，你今天是陪着芳芳来打官司个了， 阿姐呀、啊，到过些辰光嘛，我要到那摊开天窗说两五的。芳芳养女身份嘛，该到法院里调查来听听，说说嘛明明白白个。我帮个忙，该是养女。不帮个忙，给神就是哑女。我是哑了里个高潮起不了头作用的呀。 哎呀，是的妹子啊， 啊， 那个只是啥个闲话，那还是没不起作用嘛。你更讲不至于个之外，那么你倒说说看呢？眼睛弄那个事体嘛，那还白呢。 妹儿啊， 嗯， 那么叫啥呢？阿弟，哎，我里要尊重事实，叫十日不在外定家。阿弟呀、啊。那张遗嘱是嘎罗西呀，也太不到台面了嘞个，非要多些人光法官面孔一般，说起来能伪造证据，提起公司依法驳斥三年都应。哎呀，那阿弟呀，叫太监不着十步米，能要得几块个？ 哎呀，是的妹子，不那这个一说是我们新阿兰个职位。哎，见女吃大菜，阿吃过，来你了要是得我，看上去该打官司。但我去上烧紫米个 灾难米 水彩我是真的了水家冰冰硬个这样用作的是我的衣裳一拉我们先叫我衣裳拉不得啊这样你拿啥呀什么 妹妹啊死鸡蛋是给一个地步这样想不通咱不用啥个灾难啦只管你两个的一个命不人家都父亲不人家恨我可还是干完趁在代理下大发有力动之气刚一下谁有太扯的车子用不到开瓶别人之外是刚你们这个恨子落去刷刷个猴子 对呀、 啊啊、你用不到这个中年子我不是父母 说着说着说着说着啊哎呀不够是的妹子啊 啊 可咱别住了那水里我分科技嘛总归有点不大放心的呀哎你姐做了大事也然空呀这张飞机娘我亲爱我都裤子一裤嘛我娃鱼子的干的细子嘛可以爱啊比个子 阿姐呀听着呢你俩上海我们公务为啥好讲呢 既然呢都不相信要考考么好个，袋袋里向摸出来一张纸头，那我看考考吧。 金彩屏的手脚根本就报道，抓到一把枪过来，努力恨得百分之三盲针地上一躲，两只脚在上头，一是大一是泥，各种身头是比贴人包围要活络，眼睛的三个张纸头已经打来着，不走的来带钱财和妈妈。奶奶啊， 阿姐啊， 怎么讲个本事？那家 谁采花是开心哦，一是拍手，一是跳脚。哎呀呀，阿姐啊，想不得你是个一条本事，我真真佩服你做哎。 真真好本事哇啊！发邮里的通知是打来百分之三，这西方的人认为别国有巧妙不同，叫啥能精彩评？男有一套，女有两套，我不是哭啥开不能听听，非能开条讲古要讲神的个女人，我非要吹了。 精彩评气得了昏天黑地，时装来努力抓到一把胸部， 谁猜或者我，我就是冲上来冲出来了。 哎呀呀，你个把好心， 你这个三岁心， 你个黑眼。 你那个 先生，那一种死娘一种猪啊！ 你几十人来不上命， 上来个贼， 冲来个军， 我来寸金不敌， 我来莫不养晦， 用三用四 不长身。 落实掉的抽子起来个贼，平常是个狠客，今朝双酒难敌四水，多少吃到自己亏了孩子。哎，但是这个亏得不白吃个。李武嘞，法庭上辩论起来也是立个道理。邢芳芳门前立一立大功，这个谁家吃亏谁是便宜，大概谁是这个意思吧？就说两高头还要伸过水来打，边上过来一个人，脑里得意了。不许打人， 那啥人啊？对着来从东部孩子，这个，别来 管。哎呀，那个味道是一家，亲姑奶都叫不是哇？等你开店， 开啊，别来去啊。 我得了一台来个，你对啥话得我讲哈的呀？ 一台来个， 两个， 两高头对门前那个位姑娘一看，只看见你面孔油嘟嘟，眼睛亮晶晶，眉毛细如上，鼻梁高如天，一对小眼睛么两倍不知人，身材美匀称细点美分明，年纪年少是颇受见惊人，是我见过你，见你家与你真， 你 是啥人？ 邢芳芳。 啊，芳芳， 你的闲话还讲个？为啥要动手打人呢？该他是人民法院一举动，谁应该负责任的？ 啥奇怪？今朝个邢芳芳，你拿荠菜和金彩萍眼睛里向看出来，特别神气，特别高大。为的啥么？因为你个爷女身份，法院里向已经肯定是我来着呀。眼睛们这个六十岁一大子过去，再有一张娃娃落空个子，看上去搿场官司没得办法翻转来着。眼看一个穷丫头，马上就要变成过一个财神菩萨，这么大的神气，威风高大，仗义浑身金光闪闪，搿种人几乎会变得嘞。本来是穷凶极恶，恨不得要吃人才。介绍一些些辰光，比得手是手的嘞，谁顾得米呀？这个子呀？啊，上面谁是芳芳啊？哎呀呀，说长得是个傻子家。 哎呀，阿芳啊，你真真越长越变质的。 哎呀，怪不得呀，你是也不认得 这位。 爸爸，我是谁彩虹。那个婶婶呀， 阿芳，金彩萍，那是那个娘娘呀。 哎呀，你是也认过没？ 你们白宫那个呀， 婶婶。 哎呦，不孤单噶， 娘娘。 哎呦呦，太真来子。 你十几年分开去的吧？ 哎，是呀。 想不到今朝来改的吧？ 对。 自家人弄得个种样子，我心里想真难过，不晓得你倒 啥个味道哇？ 哥哥。阿姐啊，咁么你得试试看呢？啥个味道叫？ 哎呀，妹妹啊， 哎， 芳芳说的对个呀，你才是自家人，讲得个种样子呢。我心里想，还是说不出啥个滋味了哩呀。 哎，对个呀，芳芳，你我才 如不懂大理美声，我仔仔细细想想，我心里想是人间难过。可桩事体才是我不好呀，我去干啥个头名上，我实在对不起你呀， 阿爸。那天怪你老亲夫人了无情无义呀，实在娘家春夫来了不得法呀。 你想想姑娘，你都娘娘的男人忙着马来西亚一转的，我们男人呢一起来动干啥子，可终于就是不晓得那还可恶来的呀。你不相信等你屋里下去口口不谁写的子，可终于就是真比我的为也可恶啊。 阿爸，那天只看你个娃吃，还有想想你个口吃个。 天错没错没，总归是你不好，你随便的还要牛脸你谁分个。 哎，阿爸啊， 哎 把送破嘛，既然你今年是错误而且了白三子，我还应该牛两里子。 娘娘， 哎， 假使你真的明白过来子，那么今日做人应该换一个方法，应该高一点道德，不能够再这个不择手段。 金钗瓶下口若之一，功夫错，身之美啊！但是菜花茫茫，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快点跟上来呢。 对你看看，你定心还是要？跟我们聚谈起来，把些比那为也深刻，为也沟通，各种骗人的本事们拿出来就是乖。 哎呀，芳芳， 你都深深的口吃，还是十分好的呀， 芳芳啊。 得进来。 在了浪三万，哎呀，难为人的了。 婶婶，你快点起来呢！哎呀，难看了，起来呢！ 金彩屏可无，我的脚带也挂拎起来。 戴丽妈妈， 眼睛呆呆，那太多蚊子咬，那个是草公子头了，孩子们。 阿芳啊，你都婶婶神经浪想不到正然的呀，怕是有点刺激的，那一定要刺激嘛，这样发烂毛病的呀，现在也老发毛病的，这位，阿芳。乖跟大弟们，总归希望你能够原谅你个。 太奇怪。 我也是说的呀，那是不比呀。 为那宋子大人你呢，有些事情送在你这里来。 高的呀，真是会惊溃了还，好在我们来，哼， 一打一打，一吃一唱，真真嘎嘎，虚虚实实，倒有几个。那可呢，秉公摆好，百里道歉，还有海海弯弯的眼里啊，那这个周公倒是头好过啊。我那里想的电影公司的导演哪能不来听人都开个家啊，这这这个是机会的哇。哼，马勇哥啊，我里方方不是带三个小人在，那这个苦女乞丐不会上当个，有眼里嘛我离开哭吧，不要了大庭广众们的，我也是的。 不是的呀， 好的， 你自家人啷讲讲呀， 用不着那来托住吧， 反正你们不来开开个 事，你拉去 啊，不要开台的。 今朝我要带万里人，我那这个车子里啊，通通都要接人。 哎呀呦，老师弟呀，那些我真倒霉死了，点啥子个人子啊？既然也接人，啥了不弄半个门第？但你我就想来讲些那个事体，接人接人呢？ 哎呀，大头辰光来讲官，爹人都肯吃一万块洋钿，我不信侬个啥笔直马真厚的香，一刀头还是那是干。 哎哟，都好办是吧啊！当初人光难都来拉拢我，我反答应难做。一来人光多打一步，难做个才是死不干我难做。 哎呀，芳芳，这个老师弟是你们里说你，我专门里说句我呀。我等个深深在告诉你个大了孩子呀。 芳芳，再说没错，你说你总归是自家人呀。你说啥了哈？七七八十来来往往，一个推。这个王四郎呀， 啊，我不晓得噶。那位爹们，你弄个啥笔具，是为了五百万方，这可怜的面孔，手里的包袱。你放心啊，与我等到深深的海湾，虽是五百个啥笔具，那爷女孙们同样可以顺利的。 对呀，大多辰光，你阿三弄那林哥来买，我不得你娘娘在了那下面 老乡。没真闻， 这家亲爹母都没有根有配。少爷也想非得那养你的身份，哼，我随即带你拼命。 阿爸，那位 三姐问你弄个大笔去吃豆糕的不个手个 爸爸害得我同地天天外头人嘛情愿不能死 妹妹啊 我也得管害得天天个只王去了嘛情愿都带了个王铺岗里去管 比让个六十岁都为你了欧哈些今朝个两个女人死得了差价地皮光了孩子但是死在楼大里都一点点分现的怎么了于心来刚愎奔走天庭气杀这两个文女人了老子 阿弟呀、啊、妹妹呀、啊、本来没有两三海我又不想讲的记者呢都来让太冲的地点嘛我要玩是玩的啊告诉呢是吧都够些人光带来挑拨我打方方的关系嘛来不及的他爱那地在啊听我的方法当个的大钢琴单子几个在我是给个阿布该是我的媳妇我的是一家人家在难道可难呢啊这个是你天下来又配了两个的等于摩的你去哎光复的你也是牛奶里是一张我是避免武器的黑文这过到对立发昏胸口发闷欧让我非飞出来嘛孤位期待也浪发作贼 哎呀呀我个贼 你才胡子气得了眼巴顶戴呀啥么子一个总是几个我不是听见人家说用美人计美人计想不得一点用个美奴计呀这些的一个总是几嘛我不还有一个女子的黑了我不上回马上要生日复仇了我那位粉丝啊啥个呢哎呀 这个总够的这样 哎呦呀上鬼都个呀你们在青天弄下去来给起的那么这几年你是谁搞的云的哈姑发呢 你老可没人高兴 为了是老母亲的 两个的也是苦也是难就是比让邢芳芳眼里得了让过来那么你为啥要哭呢因为眼睛们是三个人一个婶婶一个娘娘一个阿婆人欢喜才是自家亲眷但是让思想感情上下这个距离实在太远着你看你都为这个十万块洋钿摸金摸银种种便宜真是人地三家费有可负累给他所有的人在了让哭三个哭我生吃不喜今朝对于我来讲，还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现在是收场的辰光，应该得着。娘娘， 哎， 婶婶，你倒是听我讲一句吧。 等于马上寻着我来，有什么讲？现在的每一句闲话，侪是同你讲。所以谁采访到金彩萍三姑娘上次发的那些的审判这个祖祖敬敬恭恭敬敬 六十岁的心态跳到喉咙口哎呀眼睛怪子完了谁绝对不知要搞啥么子找性命见怪的老乡你都激动子眼睛盯到你了浪口 这位的群众呢因为口鬼子脆过个滑稽表演现在口气真不开口当时还要仔仔细细听一听呢 邢芳芳千百绿不知刚子罗句哈这是开分开眼里的已经顾死我了 哎呀阿芳那边可怜你说你也是个耍定了我与生不对你两个的因为他一双的心在二十了你可没别哭啊就是这个嘛我你两个的恨恨见批评的等让你学习借用了还是应该的呀 对的呀你拿父母一起去当你自己嘛你才够着的个呀你大娘啊大哥兄弟你信我人家你看见看见啊 是今天谁借用个应该是我我应该想到别是姑娘婶婶娘娘 哎 一切风光不平 为祖国与人民，我别管那今日的枷锁，咋的？ 位置在这边高档的。 是， 你都看错了。 我有一双手，可以操办自家的幸福。我根本别个别同意。 那么你呢？你也是三年。 谁不上街国家，只有四合几十。 啊！谁不上街不了国家？你那老子死完。 金彩萍恨得了我，我才知。真正上街的还没喊，过落去一代死。娘奶老鼠屎还是一然苦， 这老鼠屎还是老天家的呀！ 哎呀，你大哥，你快点来求求给呢，动作给要上。 啥么子？哦，那同意该上轿噶？那反该个同地，爱该个人。哎呀，爱那个死，吃那个小死人呀！你啥子那都大灾万苦嘞，娘。 说来快呀，你媳妇上街不了国家，我可是。早朗向五百个种英雄汉后，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铃铃铃铃铃，开定铃声响，邢芳芳眼里卡卡口袋里的三家的妈妈，不相信，马上就要开定了，一上法庭，你都学会得明白的。我进去找，不出声来，那大刚的陪同之后，硬水泡沫冒出里向去，是中国青年叫何家， 十万块钱彩礼上街， 旁人都还有点不相信， 听得大家看一看，一句八一年八句的问个， 神明是的，大本为吧。 好，刚才请大家欣赏的是这个南方的平台哈，遗产风波。那我呢听了一点头子，听了一点尾巴哈，我听的自己都笑了哈，因为实在是听不懂。我们中国呢是幅员辽阔哈，那么同一个国家我们是书同文，但是呢语不同音哈，距离相远一点的地方呢，互相真是听不懂彼此的这个家乡话。那由此看来呢，我们推广普通话就显得一发的重要了。不过呢，我听不懂没关系哈，只要我们的南方朋友能够听着过瘾，听着喜欢，那就可以了。好了，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再给大家播一个小段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山》。 Thank you.